好了，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依然年轻的小伙伴丽华。 大家好。 丽华你好啊。刚提到了这个旅行的理由哈、啊嗯、有的人这个磨磨唧唧的就是不去旅行了、啊、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是是。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不太想动弹吧。 嗯、没错，懒。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啊，没有钱或者是没有时间嘛。 对，我听说这个旅行呢没有人不喜欢，我觉得是的、嗯、这是正确的，但是、嗯他要分是不是经常去， 对 对吧？有的人可能觉得一年一次这就是很好的、很够的，那、嗯、有人觉得每个月都要去一次，甚至我每周都要去一次，这样的人也是有的， 没错，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出去转一转，没有朋友也无所谓啊，嗯、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对、啊，对， 我觉得他对于我们转换心情还是不错的。 没错，没错。 那丽华觉得这个，哎，旅行很好啊、嗯，很喜欢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增添一些活力嘛，因为我们的日常无非就是朝九晚五、嗯、或者是上学， 对， 这样的一些日常，所以能给日常的一些生活增添一些活力，然后还能拓宽一些看世界的一个视角、嗯、那我们平常可能就在生活圈附近生活的话，可能看世界的眼光是很窄的， 对， 嗯，然后还能增添一些就是挑战的一些勇气， 嗯， 然后还有增加一些自信啊等等，是有很多、哦很多很多优点的，对， 好像是这个旅 是太标准那个答案了。 旅行专家，你是要考公务员吗？ 没有，好想哎。 你是要考旅游局吧？ 有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朴主播呢？你认为旅行的这个好处是什么？ 嗯，我觉得旅行的好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可以脱离现实生活吧。很多人其实对于现实生活是那种比较烦躁的一个状态的， 嗯 啊， 对。 但是啊、嗯，但是呢，你去旅行之后回来，你就会觉得啊、哦，我好像是把之前的这一段烦躁给结束了， 嗯、 啊，慢慢的我重新去再去适应，也是 新的开始， 对吧？去接受新的挑战， 没错， 或者是把以前这个没完成的挑战给继续下去， 嗯， 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鼓励， 没错， 嗯，当然呢。嗯，什么美食啊、休息啊、吃喝玩乐这样的，那肯定就是非常基本的东西， 对 对吧？ 嗯。 另外呢，旅行可以去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当然也可以了解当地的历史。 嗯嗯，其实韩国这段时间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嗯，不知道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哦， 对，不懂历史的民族， 对，这个好像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好像在全世界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是、 嗯、这样的一个认同。 嗯，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历史吧。我们不要觉得别的民族的历史呢，我们没有必要去了解它。 嗯、 其实还有一句话叫“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对吧？对， 其实世界人类都是一家人啊、 嗯、 啊！今天呢，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下。韩国的历史， 没错， 或者是朝鲜半岛的历史， 是， 对吧？ 是。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可以学习韩国历史的一个算是个景点哈、 嗯。 那韩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分裂的一个国家嘛， 嗯、 就韩半岛哈。那我们来这里可以就是切身的体验一下这个分裂二字的这个一个对伤痛、 嗯。 那也是访问韩国的，这里也是访问韩国外国游客最想去的旅游景点之一，是排在第一位的。 嗯、 就是外国人来到韩国，首先就想要来到这里、 嗯、 那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坡州的 DMZ 非武装地带。 是的啊，这个 DMZ 非武装地带呢很多外国人对他很感兴趣，其实我觉得可能他是更靠近朝鲜一些， 是， 所以大家对于朝鲜的好奇心还是比较强烈的。 嗯， 但是呢，来到这里的的确确他可以把你从对朝鲜的好奇心转移到这个南北分裂的一个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的， 没错 啊，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爱好和平。 嗯， 所以这里真的是很有名啊，因为我听说这里一年有超过600万的游客， 没错，没错，我感觉最少是600万。 哦， 然后这里就是不仅是国外的这个游客非常想去的一个景区，这也是韩国国内的一些所有的游客想要来的一个地方。嗯、那其实这个非武装地带是因为这个战争的休战啊，防止休战期间发生一些军事冲突， 嗯、 距离南北各隔离2公里的这个一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是， 这里是由这个铁栅线所围绕的，所以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 对对对， 啊，不是一般人啊，所有就是南北双方的，包括军人在内都不可以进去的。那游客可以去的地方是这个在禁止区附近的这个周边和第三洞窟， 嗯、 还有一些都罗展望台等的部分区域。 对对对，通过这些部分的区域，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